举止庄重，不得有不尊重国歌的行为。法例已经在10月1号在内地实施。财经消息，英国富时100指数报7485点，跌了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1， 日元 113.59， 瑞士法郎 0.999， 澳元 0.767， 加元 1.285， 新西兰元 0.685， 人民币 6.647，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6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271.17 美元，卖出 1271.34 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持续为华南带来晴朗天气。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是天晴，明朝早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走在人生路上，偶尔我们都会觉得好烦好累。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渴望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过着另外一种的生活，成为另一个人。因为我们以为这样就不再需要为目前的难题而烦恼了。其实我们又知不知，当我们想逃避的时候，只是想逃避自己。但是就算我们隐居去到深山，都还是逃避不到自己，烦恼依然同我们如影随形。而且即使是深山，都有深山的现实和困境。其实呢，我哋边度都唔使去，只要眯埋双眼，做几个深呼吸，拣一首你鍾意听嘅歌，然后让自己静落嚟，静落嚟 停留在这种状态里面，渐渐你将会发现你的眉心舒展，鬱結松开，渐渐你听见你心里面开始有雀仔的叫声，渐渐你都体验了在心里面有花开，于是你会感觉到更有勇气，亦都一个更有能量的自己出现。又于是你进入了另一个层次。 你身边走过，让我不经意看到你，眼光中都知道将发生的再不退避，潜伏已久的爱又再点起太多希冀，明日没有再会期，更加没顾忌，犹如夜仍是无比，情如梦，梦原是不羁，就算隔一晚一天都当共你，一生一世一起，明晨路路途没有你，原是依稀，让我都不悔当初因我共你，实在曾是最真最美。 其实只是自己欺骗自己，如果从来没想过要面对自己的内在的话，就算走到天涯海角都躲避不了。2017年10月30号10月差不多来到尾声尾的一日，洗了个星期又开始，星期一的晚上开始我们今晚的音乐情人。 Yeah. 是情话千间。夜来伴我讲无言个电话，心宵听筒之中拥抱你，太向孤单清早再想念你，在空气里又拥抱你，没有分离。心宵听筒之中拥抱你，一些衷心祝福或许赞美，在空气里又倾听你熟悉语气。 有时食药都要用水送啦，干啃啃嘅面对自己，又的确几难啃嘅。搵啲嘢嚟松服，会容易面对啲。想讲嘅系音乐，可能一个几好嘅方法。在音乐里面寻找迷失了的自己，寻回昔日的光辉，带回过去了的回忆。你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 FM92.6 至 94.4 的音乐情人。你好，我是郑子成。 Yeah. 开始我们今晚节目，刚才听过伊能静电话中拥抱你。今晚节目开始的时候，妹姐梅艳芳佢嘅雨夜。 好啦，节目嘅第三首歌出场。 音乐情人郑子成， 寂寞心事 轻佻，演出花月调，但望相看慰寂了，时刻与共享分秒，缘自邀，今生孝痛难了，梨涡浅笑，似把君邀，以梦轻泛浪潮，春宵有你觉晓，梨涡虽悄。 识嘅梨涡浅笑，你刚刚听过呢个版本，由内敛温文嘅阿 Sam 版摇身一变成为调皮进取嘅草蜢版。草蜢之前仲有黄兴平 Linda 嘅出现，在你走的一天，佢嘅另外一首快歌作品。继续音乐情人，不过十五部分又差唔多到尾声啦。经过四首歌之后，将我哋带入进入九点半新闻简报。新闻简报之前，仲可以嚟到一首嘅作品，就拣嚟 Vivian 周慧敏嘅呢只咧。 从你目光闪动，而有梦想企图，却未太敢于透露。而我绝不懂骄傲，平日眼光不算高，请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黄思涵报嘅新闻。环境局正同电力公司商讨，喺获得业主同意以及安全嘅情况之下，透过社区节能基金协助部分劏房户以及板间房户增设独立电标，防止租户被滥收电费。预计明年公布详情。有政党在较早时提交私人条例草案，阻止业主卖电逃利。当局认为意愿是好的，但未必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邻舍辅导会裁员风波牵涉21个服务计划，包括长者、复康、家庭、儿童以及青少年服务，影响总共117名不同职级的员工。其中以东涌的情况最严重，近一半的活动受影响。有邻舍辅导会的东涌办事处员工说，10月至12月总共有107个活动，其中被裁的员工负责51个，常规员工负责56个，但未收到暂停活动通知，意味着常规员工将要承接被裁员工所负责的活动。估计在兼顾太多工作之下，服务质素可能会大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王坤明出任中宣部部长。报道说，王坤明以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及中宣部部长的身份出席朝早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并且会上作出辅导报告。王坤明在刚过去的19届一中全会获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关方面暂时未公布原中宣部部长刘其宝的去向。西班牙中央政府接管较早时宣布独立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这些是西班牙的内政，中方理解并且支持西班牙政府维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努力，反对分裂国家、破坏法治的行为。相信西班牙有能力在法律和制度框架之下，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民的权益。财经消息，英国富士100指数报7485点，跌了19点。道琼斯指数报23343点，跌91点。纳斯达克指数报6699点，跌了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575点，跌了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1， 日元 113.39， 瑞士法郎 0.999， 澳元 0.767， 加元 1.284， 新西兰元 0.686， 人民币 6.648，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6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273.58 美元，卖出 1273.58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是天晴，听朝早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最低两三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依家是一节道路安全第一日特别报告，一股道路安全信息的超强气流正在形成。 香港电台第一台各大节目主持集结在广播道，预料向广大市民移动，加埋罗兰、郑子成、陈柏宇、JW、谷子乔、Super Moments、叶巧林、魏雨森呢股艺人旋风，相信会对宣传活动引起极大回响。密切留意超强气流会在11月1号下午4点抵达黄大仙中心北馆，道路安全第一日特别报告完毕。 原本以为时间好似流水般消逝，而回忆就会随住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了无痕迹。原来时间混和回忆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既然挥之不去，倒不如安然面对。让我们重新踏进时间的长廊，用另一种态度去感受回忆。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伴侣也不必寂寞，正好将一切感觉遗忘。如若能习惯忘掉你也不错，我说我不哭泣所以吧难过。干这一杯却等于解脱，爱多一次醉多一次也得分手，醒觉后不再回头，爱多一次痛多一次谁能忍受，一个人痛苦已足够。 新闻过后， 继续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讲好听过谭咏麟，爱多一次，痛多一次。原曲来自唐安格，爱与爱愁。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音乐情人。继续爱到，我是郑智成。 难道这个季节总会使我思念？曾是断断续续约会的秋天，还是你已计算，终于等我出现？这段郁郁秋风送来叶一片。秋天的约会，永远都美丽缠绵。我已为你心情每天，开始思想你，最后变成热恋。爱情来都不留明天，仿如谈 汤宝如，刚刚听过佢呢首作品《我和秋天有个约会》，喺此时此刻听，似乎好应景，真系感觉到啦，感觉到当我哋汗流满面嘅时候嘅盼望，秋天终于嚟到啦。 我和秋天有个约会之后，进入我们今晚的点唱。率先出现有这位朋友，他说今晚我想点唱给自己听。好快我就要离开这个停留了十二年的地方。十二年四千三百几个日与夜，我从单身都成为两孩之父，人生几个最重要的阶段都在这里经过。我一直都在这里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我还会在这里停留几耐？一些现实的原因令人愿意亦不敢冒险，慢慢就会安于现状，裹足不前，不思进取，甚至苟且偷安。我感恩，因为上帝亲自介入，不容让我再安稳下去，反而推动我走出安舒区，整装待发，重整旗鼓，走向不明朗的未来，寻找新的方向，新的挑战。人没办法预知明日的事，但是我相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署名冲。 昨日是小小斗志，祈求突破满江闯一次，劈下书开生两次，由无路变串串慢慢移，要实现当天壮语，沿途活得相当有意义，今天也算为世间贡献，却怕转折处欠励志，妄想这里有天会有树变成路，一醒觉竟已杀出这条路，丛林万里别拦着我，旧时热情又急躁，不看地图，我只盼这里有天便会树切回路，疏忽了赶快去补，趁还未老，遗落美好枝叶换到好前途，皆负数，时候不早了，但总算知道。竞赛狼望像错过了没后来，吃欢睡身边挚爱，留情爱的通通当障碍，花花世界用半生灌溉，我却荒废了某树海，当初说这里有天会有树变成路，一醒觉竟已杀出这条， 因为风的流动，你感觉到风的清新；因为水的流动，你睇见咗水的清澈。不再流动的风，将会成为一片死寂；不再流动的水，只是一潭死水。而一成不变的你，又会是点乜嘢？所以唔好惧怕改变，虽然改变有时会以一种意外的方式来临，但是那个就是人生给你一份特别的礼物，让你有机会去创造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流动是生命的奥秘，在风的清新和水的流动里面，你将会发现自己的轻盈。阿聪，祝你一路顺风。 祝你一路顺风，同埋点唱嘅时候嗰首嘅指定动作，谢安琪《山林道》。